又话商界唔少人目前宁愿英国冇协议脱欧，认为至少有个了断。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内陆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颇大，有几阵雨，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27点，升252点，总成交金额896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0点，升9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06点，升3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0.8，升6.8；建设银行6.76，跌6仙；中国平安87.85，升2.1；融创中国39.25，升1.55；华夏沪深346元，升0.9；德宝国际5.59，跌9.5；南方 A 5014.62，升5.6；安石 A 5014.56，升6毫；工商银行5.76，跌4仙；招商银行38.85，升0.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10.267，瑞士法郎7.885，澳元5.575，加元5.846，新西兰元5.342，欧元8.8241。每百日元对港元7.0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47。日经平均指数报21,205点，升172点。港金现价报12,090元，跌178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7.71美元，卖出1,288.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lex 讲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交通暂时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西行到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 ,Gas 居道过海龙尾近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下角道去上环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马斯道。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车多繁忙，龙尾近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伟业街天桥去九龙湾启祥道的支路车多，龙尾去到龙翔道近星河名居。亚街罗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最后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红磡嘅宝奇利街有渠务急收，而家宝奇利街去基利士南路方向，近住大沽街嘅快线仍然都系封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手下留情，在乎你。 食鱼翅或者濒危海鲜，用纸杯纸碟寄心意卡，仲有冇其他选择呢？我哋平日用嘅食嘅好多都系嚟自生物资源，佢哋唔系取之不尽。我哋可唔可以改变一下消费模式，善用生物资源，等我哋嘅下一代可以继续享用呢？登入渔护署网页 afcd.gov.hk 睇下啦。生物资源，识取识用。 打开世界， 每集邀请不同国籍嘉宾，与你同步感受世界各地景物人情，同时加深认识各地语言、习惯、衣食与住行。 大家听紧嘅系非洲塞拉利昂其中一个部族嘅歌谣。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尾二呢一集嘅打开世界。 我英文名系森波石石，咁石石系我爸嗰边嗰个 family name。 钟杰良、杨日晴，请到佢。 我叫李之源。 系时间上嘅巧合，定一个系缘分嘅安排？我哋曾经有过一段好开心嘅日子，不过真系好抱歉，我要走啦。 到底陈小宝佢走去边呢？ 我咪就系走咗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4月1号起，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日晚12点到2点， 陈小宝继续新地任我行， 手下留情，搬迁散货，大开仓。 哎呀，我死我啦！我老系厌饿得噶嘛，阿静同容易又唔知去咗边。 拜见七高帮主，你嘅美食已经准备好啦。 好啦好啦，有嘢食咯。咪住先，你哋两个乞儿仔系边个嚟噶？我都未见过你哋嘅。 大侠有怪莫怪啊！ 其实我哋只系想访问下你啫。 吓、啊，访问我？ 星期六下昼二至四，刘伟恒、梁礼勤， 仲有洪七公刘丹， 齐齐手下留情， 留住手上的一封信，姚庭之。 亲爱的刘伟恒、杨丽琴、何亨、阿一、馒头妈、馒头包包、陈伯、陈伯的太太、阿一的嫲嫲，各位手下留情之友和听众，大家好啊！首先呢，要在度恭贺手下留情乔迁之喜，祝收听率比以前更加蒸蒸日上，恭喜恭喜啊！十年半之前呢，手下留情是由我啦、梁东、Eric 三个开始做一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由讲留住人事物去讲生活态度的节目。节目当中我哋讲到唔同嘅生活方式啦，咁喺访问嘉宾嘅过程当中呢，我自己嘅生活态度都改变啦，渐渐变得在乎环保啦，追求简单有意义嘅生活方式。主持手下留情呢係改变咗我嘅一生嘅。如果唔係手下留情嘅分途呢，我諗我之后都唔会放低香港嘅一切去到世界各地一个人去流浪。所以到咗今时今日，我每一封写翻手下留情嘅信呢，都系怀住感恩嘅心去写嘅。我想去报答手下留情改变我生命嘅知恩。后嚟手下留情嚟到刘伟恒同埋梁礼勤嘅手上接棒，就正式改变咗手下留情嘅命运啦。多得两位前辈每集精彩嘅演出，令到手下留情呢，由一个周末两个钟头嘅节目，推到去出得厅堂，星期一至五每日都可以听到两个钟黄金下午茶时段的节目。如果不是有个咁强的组合，我想手下留情应该冇咗好耐㗎喇。所以在这里真的想衷心多谢刘伟恒和梁礼勤，令这个节目可以做到超过十年之余，还可以继续去到一台另一个黄金时段和大家继续手下留情。在网上呢，我看到各位手粉的留言，很多朋友呢都不想手下留情搬屋搬厂搬写字楼，是因为手下留情在二台三至五的这个时段呢，是陪住世界各地四方八面的听众每日度过两个钟头的快乐时光来的。正如很多人不喜欢搬屋咁啊，但又要执嘢啦，又要重新适应个新环境啊。但是凡事呢，我觉得都有两面的。搬到去新的环境，有新的冲击，哼行勤的再度合体，我自己就非常之期待了。本身真是熟的拍档做节目，我觉得是好好听的。那些默契啊，不用就着来讲就着来笑是最自然的。如果大家有间食了十年日日都去食的茶记要搬铺，搬去隔离那间铺，比着我就好开心了。起码食开的那种味道可以继续食。听开手下留情直播的手份，扭去一台就有得继续听了。改时段是有啲棘手嘅，又想听恬淡情怀同音乐情人，又想听手下留情，咁点呢？咁就可以喺网上面或者手机听重温啦，咁就可以一次过满足晒三个愿望啦。我哋十几年前开始做手下留情嘅时候呢，每次都会喺节目度同大家讲我哋今个礼拜最想留低嘅系啲乜嘢。而我今个星期最想留住的呢，就是同手下留情上上下下台前幕后的手足同各位听众的感情啊。正所谓万里长城长又长，但愿你我友谊比他长。希望4月1号手下留情去到隔离一台，可以继续同大家手下留情，留住手上的一封信啦。PS， 大家知唔知点解今日我特别揀咗支蓝色嘅笔嚟写信俾大家呢？俾你估下，一首歌之后开估。 下雨天总挂念从前，球场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心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 人情亦许多到变迁，有共情不变，那种真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华与生心碎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恋仍是纯真未变。总挂念从前，球场上那可爱片段，突然又已一年。期望再会面旧朋友，就算心永未遥远，但这刻渴望见，即使重聚再短，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从真找不到缺点，你我再次相见，随年华与生心碎耗损，有共情从难扭转，心内那热暖仍是纯真未变。 我揀咗支蓝色嘅笔嚟写信俾大家咧，其实系因为 My pen is blue, my friend is you。 好，下昼时间3:16， 不如今日你做晒佢啊！ 哦，咁又唔好，平时礼拜五都系得我一个啦，反正。 唔系喎， 哇！你讲话啲咁嘅嘢， 阿勤有事喺度嘅。 哇！我都冇留意添，我啱啱谂住接落去，我冇听佢讲嗰句，好在队长提一提啫，即系所以话啦。 好 风险 嘅， 真系啊！ 报时啊，而家 好有 型 啦。 唔系，我就想讲就系，因为咧好多人都估啊，今日咧系实录音啦，咁样 录噶， 系啊。头先我都 录音唔可以报时咩？ 系咯，个个都咁讲噶啦，录音唔可以报时噶。 派散水饼嘛喺上面，系啊。有啲听众咧就话今日啊已经一开始啊眼湿湿啊， 系 唔使咁嘅。嗱，我哋啱啱出咗个 po 就话咧，即系手下留情喺二台咧最后一集打卡啦。咁大家咧，即系如果听众想留住啊，你哋嘅吓，即系支持 手上嘅一封信啊，你都留封信嚟啊。 系啦，喺你嗰度打个卡吓，留个名，咁我哋又有个回忆吓，好似嗰啲咧嘉宾提名啊，嗰啲即系去饮咧，咪签个名嗰啲咧。 系啊，今日可唔可以嗰啲 like 啊？佢 like 啊，可唔可以去到4000啊？ 4000啊， 四千会唔会贪心咗啲啊？ 系啊，阿都姐都有喺度。 你翻手粉，唔好口水多啦。 冇嘢啦。 哎呀，可以唔使同阿都姐打对台，真系开心啊！ 我哋使唔使介绍下今日嘅节目阵容咧？ 我好紧张咗啫， 一哥有嘢讲啊。 O K， 我一翻翻嚟咧就冇访问， 冇访问，因为寻日已经拜咗拜啦。 系啦，咁我亦都咧就冇乜特别嘢听， 冇乜特别嘢听。 最后一集可能都系 hea 咗 啦，亦都冇两手准备， 冇啦。 仲有我哋平时有啲咩 嘅？老师冇， 冇郑老师 系啦，阿 Lam 哥都出晒啦，访问 系啦，何亨又唔喺度， 咁我哋得翻嗰啲咧货尾啊， 货尾 即系嗰啲夜栏啊嗰啲咧， 系 嗰啲卖唔晒嗰啲嘢， 系啦， 啊送去派街坊啦咁样样， 系啦，但系一哥有嘢讲，我哋俾一哥讲， 啊你诶估咗嘉宾先啦，就系诶嗰啲 我讲埋先啦， 系嗰啲做晒先啦， 我讲埋做晒先，我一哥先有啲嘢想讲啊，好啦，咁啊下集有嘉宾嘅，系啦。咁啊，呢个嘉宾咧一个我哋全新嘅界别嚟嘅，就唔系。诶 ，tips 唔系演艺人吓， 唔系演艺人，但系大家认识佢嘅， 佢 都会喺电视出现。 喺电视出现嘅，冇错啦。咁啊，仲有咩啊？一个 今日嘅天气几好。 用二台嘅 airtime boss 一台做宣传。 系啦，但系咧，我哋 冯宝宝啊，好似做过嗰个角色嘅，系啦， 系啦，系啦。咁但系咧，我哋点样开股咧？其实今日嘅节目里面咧，我哋会有一啲 hints 俾大家嘅，咁但系就唔会点样开股。如果想知咧，过一台听， 系啦， 一台会播俾大家听。 系啦，冇错啦，好啦，咁啊，一哥嚟啦， 到我啦， 听音乐先。 系。 哇！快啲啊，喂！ 會唔會惡咗啲啊？一個 好啦，咁啊， 喂，唔好喊啦，一個。 其實我本身咧都係今朝收到 order 咧，要播一首歌嘅。咁啊，我原本諗住播嗰首歌咧，已經喺信嗰度出現咗啦。咁所以咧，我就忽然諗啊，究竟有啲咩可以轉一轉啊？又唔好搞到呢個嘅離愁別緒嗰個氣氛咁濃厚啦。咁喺兩位身上咧學到好多嘢嘅。 新的開始由你播。 唔係喺兩位身上學到好多嘢啦。即係好似上次話齋，就係無論正面反面啦。咁啊，反面嗰啲就唔好提啦。正面嗰啲，例如阿勤教我剪接啊，啊隊長教我待人處事啊嗰啲嘢啦。 只不过喺待人处事嗰方面劲啲啊， 系啦。咁然后咧，咁另外一个咧，学得最即系我觉得最深刻嗰样嘢啊， 系 就系要出其不意啦。例如点样出其不意咧？即系你嗰个节目可能本身编排好嘅，但唔紧要，可以去到最尾嗰一刻咧。咩都可以转嘅，最紧要系嗰下嘅气氛。 系突然之间，唔好讲呢啲。 当大家 expect 你做嗰样嘢嘅时候咧，你忽然改咗佢咧，大家就觉得。哇，好嘢啦！ 即系当大家以为下个星期一我哋会转节目嗰阵，我哋唔转， 系啦。就当大家 你又唔好 再举个例， 你又唔好再 我举个例， 呢啲担当唔俾大佬，唔好喺呢个方向交匀啦，唔该。 最近嘅一次例子啊，就系当大家以为喺三月份冇理由播 Last Christmas 啦，大家就播咗啦，即系你两位就播咗，所以我今日拣咗一首歌咧， 迎春花， 冇理由喺呢个嘅时候播嘅，但我觉得好贴题，大家听啦。 哦， 认定到系咩歌啊？ 认定到啊，女歌手。 我系应该要识噶， 梗系啦。 哎呀， 哎呀， 等我话俾大家知点解啦。 哎呀， 你讲。 由于两位已经 mark 咗我，下星期一、二、四系要过去帮手嘅。队长话担心过到去啲 SD 机啊、SD 卡啊， 唔听话， 唔听话，可唔可以早少少翻嚟帮手对啲机件搞一搞呢？ 弥漫，夜已半躺，窗纱间，在你臂弯里漫长夜晚，有我的一张笑颜，祈求你可继续留下，让我爱多千几番。像这一晚，唯求你知此刻太短，只将此身浸泡耳吻，唯求你知爱是难断。再生于此世间，愿再不需孤单。若我他生又重遇你，你可不可与我一起度每一晚？再生 于此世界，原在不需孤单。若我他生又重遇你，你可不可与我一起度每一晚？ 其实个时间就真系啱啱好嘅。七点有嘢做啊， 系你要同啊，你要跟阿 Albert 啊嘛， 系啊，做一个钟啦，系咁啱啱好八点至十点啊，咁啊睇有啲咩嘅紧急意外可以即系小弟可以帮到手啦。 哎呀，播呢首歌当年话出好多意外噶嘛， 系个心慌啫。你定啲，你定翻啲就唔会有意外噶啦。 十至十一咪食个饭，之后翻嚟就啱啱好啦个时间 perfect 系咯。喂，既然系咁 perfect 嘅，咁就唔好咩啦。我哋开头咪话夹几嚿水俾佢咧。 你啲攞埋出嚟讲噶，我正想问，我哋台底都倾紧其他嘢，咁我又真系睇下有机会啦，个时间系 OK 嘅，咁但系游老师究竟会唔会呢？ 哎呀， 唉，转头大家未知咯。 留住手上的一封信，何海婷。 我是阿海，何海婷。话说呢，早几日就收到刘伟恒的留言。他的留言通常劈头第一句就会是，喂，你好啊拍档。喂，是哦，其实我和刘伟恒曾经是拍档主持过手下留情的。我本人呢对于啲时间啊、年份啊呢啲方面嘅记忆呢，一向都係好薄弱嘅。所以我真係唔记得究竟係边一年呢拍刘伟恒主持过手下留情。而我亦都好怀疑我係最短暂嘅手下留情女主持。话说啦，当年呢姚婷芝因为呢喺另一个国度搵到佢嘅幸福。於是乎啦，E台就要呢帮刘伟恒搵返佢嘅另一半。而我当时呢就已经是以 part-time 的形式啦，偶然呢都会主持下晨光第一线。结果同刘伟恒的缘分就来到了。我们就一起呢就去主持手下留情这个节目。记得当时的节目时间就是逢星期六下午的两点到四点。其实呢在主持手下留情之前呢，我真是完全不识刘伟恒这个人的。而我亦都几可肯定他都是完全不识我。所以呢当时都有少少盲婚哑嫁的感觉的。而我亦都是抱住嫁乜娶乜的心情去主持节目。一切我都会听从刘伟恒的意思去做。咁係嘛，自己是半途出家，好多嘢我都真係唔识，就唯有边做就边学啦。但係好在虽然就话係盲婚哑嫁啫噃，但係我呢一个嘅另一半呢真係非常之咁体贴。事事佢都会好关心我，好有耐性咁样教我同埋帮我嘅。仲记得啦，嗰陣时呢我哋好多时做完节目，佢都会车埋我一起去参加佢哋教会嘅活动。喺呢一程车入面，我哋可以慢慢咁样倾偈，我哋可以倾好多做节目以外嘅事情。原来盲婚哑嫁只要彼此投缘呢都可以培养出感情来㗎喎。不过到我哋长出感情嘅时候，竟然就晴天霹雳。我为咗自己不羁嘅理想，喺我哋拍档一年之后呢，我就要同佢忍着泪说 goodbye 啦。但係咁，我个心仍然都仲係喺刘伟恒嗰度㗎。到后嚟我知道佢搵到阿勤呢一个咁好嘅另一半，我就放心晒喇。又后嚟见到佢哋开枝散叶，仲有乔迁之喜，我喺度衷心咁样祝福手下留情嘅同仁，白头偕老，天变地变台变时间变，感情都不变。 我已没有借力气，一生一世要撑下去，缺乏你精心计尽了，算尽了生死，怎可以逃避？你接受了顺命理，爱昨日仍有效，突然又过期，狠心逼你，乱了的我仍屈着你，如常背靠你，甚至一失去剩下了半臂，人已行开了，面对骂亦无期，为何你要我去信那某些往生的歪理？ 人间天与地，在某一天又再一起。如你若有事，我会很寂寞。我得过幸乐，怎可快乐？我们你的运气能先走，毕竟能走登天国。但你若有事，我要孤独做人，就从头再学，学习到天。 多謝阿海啦，同埋多謝婷芝啊！婷芝咧，而家喺我哋个我哋张相下面个留言板嗰度咧，佢有发紧言嘅。如果大家咧挂住佢嘅话咧，可以同佢倾下偈啊，咁样样。 你睇下，婷芝唔瞓啊， 都听我哋啊，婷芝， 系咯， 好挂住你啊！帮我问候阿 David 啊，同埋阿 Alex 仔啊。 同埋咧，之前咧有听众都讲咧，哇，点解冇婷芝噶？边个话冇啊？梗系拉屎先出啊嘛，系咪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政府就移交逃犯的修订条例草案刊宪，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李慧琼说，已经向政务司司长张建宗反映，有议员对政府修订逃犯条例的关注。他引述张建宗说，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和律政司人员会继续聆听和分析各持份者意见。当局向立法会提交法案之后，同埋喺审议法案期间，有关官员会继续聆听同考虑各方意见，以完善法案。特区政府邀请全国人大代表兼中联办主任王志文出席宣讲会，向全体问责官员、首长级官员、行政会议成员等宣讲两会精神。宣讲会朝早喺政府总部举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创新办主任冯晴淑仪等在场迎接。有份出席宣讲会的行政会议成员汤家华在会后说，大约有百多人出席，王志文的发言主要是勉励特区政府要多些创新思维和做多些民生工作。入境处预计今年清明节假期期间，大约有467万人次经各海陆空管制站进出香港，当中大约八成旅客会经各陆路边境管制站进出，预计陆路出境高峰期是4月6号，出境人次达509,000，入境高峰期是7号，入境人次达573,000。罗湖将会是最繁忙的管制站。入境处说，为疏导假期期间的旅客流量，已经减少前线人员休假，以便弹性调配人手，加开检查柜台和通道，以疏导人流和车流。入境处亦都会增派保安人员协助维持旅客过关秩序。美国总统特朗普形容早前提交司法部的通俄调查报告完全平反外界对他的指控。特朗普在密歇根州发表历时一个半小时的演说，是特别调查官米勒完成通俄报告之后，特朗普首次出席支持者活动。特朗普说，经历三年的谎言、抹黑和诽谤，针对他的通俄骗局宣告死亡，所谓勾结俄罗斯的指控已经结束。他又形容通俄调查是一班在大选中落败的人精心设局，企图不合法地从无辜的人手上夺取权力。米勒上星期向司法部长巴尔提交通俄调查报告，巴尔其后向国会公开报告的部分内容，说调查过程中获取的证据不足以证明特朗普妨碍司法公正，无需刑事检控对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颇大，有几阵雨，天气稍凉。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66点，升290点，总成交金额975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0点，升9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06点，升3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60.8，升6.8；建设银行6.75，跌7仙；中国平安87.85，升2.1；融创中国39.25，升1.5；华夏沪深30046.00，升0.9。 德宝国际5.64跌九号，工商银行5.7毫7跌三仙，南方 A 五十14.64升5.8，安石 A 五十14.58升6.2，招商银行38.7升1.25。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5，日元110.62，瑞士法郎0.996，澳元0.71，加元1.343，新西兰元0.68，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08，欧元对美元1.124。日经平均指数报21,205点，升172点。港金现价报12,090蚊，跌17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7.52美元，卖出1,287.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车龙排到近上桥位，而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管道入面。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咧，由于管道内较早前曾经有意外虽然清理好，咁但系影响到而家东隧嘅港岛入口咧，都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北角政府合署。在路面方面，港岛区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北打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告士打道近马斯道。咁另外，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都系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纪元。而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油麻地方向车多，龙尾君汇港；龙翔道去观塘方向慢车，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在亚街路街桥面。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Give me five，在乎你。 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 选，三个男人的浪漫。 最美好的结尾，留低缺陷美，行成熟的。祝福你，从遗憾的季节找新的里程碑，旧爱给光阴处理，无后顾之忧，豁达地爱新的你，怀念重遇你，定满足。 听着舒曼，有一晚咧，三个就摸住手杯底，烧着之余仲揸起个吉他。两位前辈度身订造咗呢一首带点清新嘅作品俾坤哥，仲同各位乐迷打气。作曲舒曼、邓建明，填词林若玲，编曲黄思燕，监制舒曼。 放弃终须放弃。完整你后记， 上榜三星期，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吴业坤和怀念讲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留住手上的一封信，钟志光。 阿恒同阿勤就想我讲下手下留情搬屋感言，我的感言就是不感言。梗係唔敢讲啦，仲讲咩都去咗黎巴嫩啦。再讲啊，下一站天国食鸡批。无论点都好，做好佢啦。唔使去天国，唔好食鸡批，我请你去达达地食鸡髀。 留住手上的一封信，洪松任。 大家好，我係洪松任。 我都客串咗做主持一段时间啦，咁我都留意一下嗰啲嘅观众群嘅。有一样嘢咧，我觉得好特别嘅咧，哇！原来呢个观众群咧，其实都系好阔嘅。细至门口嗰个阿姐，佢原来都系忠实听众嚟嘅。咁由校长一啲嘅朋友啦，喺火车站嘅一啲票务员啦，甚至乎一啲政府底下组织嘅一啲嘅职员啦，有时啊见到我都会同我打个招呼。佢话：诶，我有听你手下留情嘅。咁到底系因为手下留情佢记得我啊，还是系因为我而佢认识手下留情咧？咁我可以好肯定咁同大家讲咧，就系一定系因为手下留情啊，所以咧佢记起我。曾经听过一个前辈讲，呢个系电台嘅殿堂级嘅人马啦。咁佢就讲到咧，其实内容系王者啊，即系一个节目咧好唔好听咧，其实个内容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咁所以咧，我明白到咧，手下留情点解个观众群可以系能够去到咁阔咧？咁我谂主要咧就系因为即系一班主持啦，佢呕心沥血去揾一啲嘅题材啦，咁啱咧系好迎合喺而家呢个年代嘅社会人士啊，即系譬如系讲情怀啊，咁即系特别系我哋嗰个年代啊，八九十年代啊，令到我咧谂起好多当时所发生嘅一啲嘅潮流嘅事情啊。咁喺呢度咧，或者我都讲讲我少关于即系自己个人嘅背景咧，我系一个绝对跟不上潮流嘅人嚟嘅啊。咁对于潮流咧，基本上咧，我系一个非常之落伍嘅人，咁但系咧去到一个咁嘅年纪咧，咁有时咧其实都好怀缅翻以前嘅生活嘅一啲嘅细节，同埋一啲嘅潮流或者一啲嘅片段啦。咁我相信咧，手下留情呢个嘅内容咧，正正就系好贴合一个咁样嘅时机咧，系讲翻一啲八九十年代嘅一啲嘅情怀啊。咁所以咧喺我哋嘅观众群里边咧，好多都会产生一个好大好大嘅共鸣。咁啊咁啱咧，我觉得咧就呢几位主持咧都曾经喺节目里边咧都系讲过，佢哋嗰个风格咧就系比较系轻松啦，同埋神神地啊嘛，即系有啲嘢真系神神地。我觉得系好嘅，可能喺一个时间咧可以放松下啦，同埋咧佢谂一啲嘅片头片尾啊，即系带入去一个节目嘅里边嘅一啲，即系好似譬如一啲嘅 jingle 啊，或者系一啲识 tune 啊，我都系啱啱识嘅啫，令至到我自己本身咧都系深入我自己嘅心里边，咁唔知道大家有冇一啲嘅生活上嘅啲嘅经验咧，就是、久唔久咧都会有啲自言自语嘅吓，咁我都会有嗱，例如系咩咧？真系鼓励唔到哼痕勤啊！咁有时咧，我冲冲下凉啊，去下厕所啊，或者专职无厘头啊，跑步嘅时候咧，我都俾呢一句说话咧，系令至到我有一个即系口头禅啊。我客串咗做咗呢个嘅节目之后咧，我就发觉咧我自己咧呢、这个都唔知系一个好嘅生活习惯啦，还是系一个坏嘅生活习惯。咁但系对我嚟讲咧，我觉得系好事嚟嘅。正如我头先都讲过啦，我自己都系对于潮流嘅嘢咧系万几拍，好多时都系跟唔到啊。咁正正就系因为呢个节目咧，佢个内容咧系好丰富啊。咁令到我咧近期咧，我就唔会话好似阿一啊或者行队长佢哋即系好中意嗰啲咩高达啊嗰啲咩公仔啊或者买啲咩衫啊，但系我发觉咧我自己近期咧就买咗好多 CD 同埋 DVD 一啲嘅电影，因为讲翻都系好多即系喺八九十年代一啲经典嘅电影啦，同埋就系一啲经典嘅歌曲啦。咁而令我咧系好生活化。咁除此之外咧，我亦都系会每一日咧，我平时嘅生活咧，点都会楞一啲。咦？呢啲可唔可以有机会摆喺节目手下留情嘅环节里边咧？咁令至到我咧每一日咧都系好似好生活化咁。咁我就好希望咧大家咧系继续咧系继续支持手下留情，无论佢摆喺边个时段都好啦。好嘅嘢咧系边个时段咧，大家咧都会争住听噶啦。正如

嗰啲咧，佢哋都係慣咗講觀眾嘅。 係，但係重哥嗱，即係重哥，我唔係話你啊，即係雖然我成日都鬧話一，我又唔知點解要將 重哥被逼㗎。 係啊，唔係，我又唔知點解將呢種情緒啊加諸喺阿重哥身上，因為咧，阿劉偉恆咧剪阿重哥呢嚿嘢嘅時候咧，我就一路講，唉，又觀眾啊。係 啊，我本來。即係我唔係好想講頭先嗰番説話啊，都係 我哋都係被逼㗎。 唔係阿劉偉恆 一按 panel 嗰個唔 係。唔係阿重哥啊，我重哥有冇聽住咧？唔知阿重哥啊，劉偉恆咧，佢咧一路剪嗰陣咧，一路發脾氣拍曬台。 咁多誒嘅點解？ 係喂，其實咧即係喺嗰啲叫做艱苦時間啦。 咁多誒嘅你都 係 啊。喺嗰啲艱苦時間啦。咁系好多谢重哥嘅， 我真系谂住咧星期一晚咧十二点留喺度，冲入嚟拆佢哋个祠堂，我真系好想咁。 你唔想你而家即刻拆佢祠堂都得， 系啊，而家即刻拆。 讲翻先，咁阿重哥啦、钟仔啦，同埋咧阿班长咧，其实就好帮手嘅，因为即系百忙之中咧，即系喺 休余啊，系啊， 系啦，喺佢哋嗰啲咧工作中间嗰啲罅咧，就摄啲位出嚟咧，就帮咗。 喂，呢、 這 个真系真心讲嘅，因为咧，譬如阿重哥咧，我上一次即系都系。突然间咧，喂，总哥，今日有个空缺，喂，上嚟玩啦，得即到咁样样噶，佢、啊、真系咁样样噶， 系啦、啊，系、啊、非常之快，同埋 踩单车上嚟啊嘛， 系啦、啊，同埋咧，就算系时间几紧迫都，我记得有一次咧，好似系我点几先揾佢，好似咁上下，因为之前揾唔到佢，咁跟住咧点几先揾佢咧，佢都一样系可以咧，嘘嘘声咁样飞上嚟， 一个放假嘛， 系咪、啊、一个放假？系、哎、一个放假，系、哎、啊。又唔早啲揾重哥，一日都系你啦呀！唉，嗱好啦，轮到我讲啦吓。我讲先，喂，你仲有冇啲？ 冇啦，冇啦，冇啦。 阿钟仔嗰啲咧，系啊，钟仔得闲都会嚟玩。喂，我哋嚟紧，其实即系呢个阵容都系可以继续。 我除咗阿一之外，我哋全部带走噶。 系啊，系啊，只想一生跟你走啊嘛。 除咗阿一之外， 系啊，就系咁样啦吓。 阿重哥同埋阿钟仔已经讲到明话，跟埋我哋过去玩噶啦。 我哋继续拉票啊！即系如果大家咧想听到佢哋两位，诶，同埋杰仔都得噶， 系啊，杰仔都 系，系啊，班长都得噶，系啦。咁如果大家咧真系想听到佢哋咧，记住留意 我哋第一台，夜晚八点至十点，系啦。 守下耐性啊， 系啦，冇错啦。 你拗咩头啫？而家阿一哥， 唔系， 系我诶，讲翻呢样嘢先吓。咁咧就呢一期啦，其实咧就大家有冇睇我哋个留言板上面嘅？ 系一片红海，可以话系。 系啦，系啦，一片红海。咁咧，其实大家都好多情绪啊，即系好多嘢又继续揣测啊， 爱之深，责之切啊，可以话。 明白嘅，即系完全明白。咁咧，我嗱，我唔敢讲我全部睇晒啦，我睇到嘅我都睇。咁其中咧有一位嘅听众咧，我嘅印象系特别深刻嘅。 系 嗰位叫做李婆婆。 系。 因为李婆婆咧，其实都系我哋嘅一个好 hardcore 嘅听众啦，即系好好嘅听众，成日都支持我哋。但系佢就唔系经常留言嘅，不过佢喺有需要嘅时候咧，佢就真系好似一个咧，诶唔使惊，婆婆喺大厅嗰啲咧，佢就会走出嚟噶。咁呢期咧，阿李婆婆咧就比较多出现，同埋咧李婆婆咧系偏向负面情绪啊， 是 即系嬲猪嘅，系嗰只嚟嘅。咁佢每一次留言咧，无论佢留咩都好咧，佢都会话我系借我先生嘅嗰、那个 account 系啦嚟留言俾大家嘅咁样啦。咁咧佢好好地咧，每次都会 name 翻自己，我系李婆婆咁样啦。咁咧就睇咗佢嘅留言之后咧，跟住咧我就会谂翻，譬如吓有阵时我哋喺街咧，唔多唔少都会遇到一啲嘅听众嘅。咁、你遇到嗰啲听众，多数系一啲大概边个 range 嘅听众咧？ 通常啊。好少女士咯， 哦，系、 都系啲男人喺街叫我多，唔知点解咧。 唔系你有男人味啊嘛， 系 阿一咧，阿一遇到嘅，大概 男女都年纪就一定比我大啦。 啊，唔系你嗰啲系多数偷影你嘅，偷拍你嘅多。 偷拍嗰啲我就唔知啦。咁但系行山嘅人士都有好多嘅，系啦。咁基本上即系每个日每个星期日去即系远足啊行山嘅时候，都会见到一啲听众嘅。 系咁，我遇到嗰啲咧，好大部分即系偏向多咧，都系大过我嘅。 嗯， 即系睇佢样啦，当然可能佢细过我都唔定啊。Anyway 啦，咁我。觉得系嗰啲哥哥姐姐咁都会有咁即系正如好似阿重哥所讲个 range 咧，即系本节目听本节目嘅听众咧，我初时以为系同我哋咁上下啦，啲中年人啦，或者再偏向大少少嘅人多啦。咁但系咧就根据上一次我哋咪收集咗咧，原来都有一两个二千系啦，千禧 二十岁啊 嘛，系啦系啦。咁跟住咧我就觉得啊，点解大家会听咧？我成日都反问呢个问题，究竟我哋系咪？做呢个节目嘅时候系咪有心？唔得，我一定要做一个咧就好多人听嘅节目出嚟咧。但系我哋从来都冇咁样谂过嘅，同埋 同埋我哋从来都冇諗过要引人笑㗎喎，但係呢唔知點解得出嚟嘅 feedback 我諗住好好笑㗎， 我冇諗過 我日日都講我哋講啲嘢好好笑㗎，尤其一哥講啲嘢去度過㗎， 咁一哥一哥好笑，我哋笑佢啫，我哋笑佢啫，咁但係即係我就係覺得啊，原來大家點解會聽得開心， 因為成日聽我哋鬧交囉， 系啦，即系可能系呢样嘢啦，九咬九骨呢啲咁样嘅真性情，大家最中意。即系我觉得就系、是、啊，大家会觉得哦，喺呢两个钟头里面好放松啊，听得好开心。好多时大家都会用开心嚟形容嘅，无论可能佢系任何嘅年龄组别咧，都会咁样形容。咁跟住我就喺度谂，点解咧？究竟乜嘢令到佢哋开心咧？跟住我谂到一样嘢。其实可能同我哋都有少少不谋而合嘅，即系你知，其实我哋去到呢啲咁嘅年纪，应该系要好似阿妈话斋，喂，你唔好即系。蒸生瓜嗰啲啦，即係好似仲係老筍都未生埋啊咁樣啦，你可唔可以即係個人可唔可以穩定啲啊？即係唔好十三點啊咁樣嗰啲。咁但係咧到而家咧，我依然都仲係即係喪下喪下嗰啲嚟噶嘛。咁然後我就諗到一樣嘢，就係咧其實可能。跟随住我哋嘅听众咧，都有一个共通点， 就系冇长大到啦，系啦。 诶，差唔多就系咧，其实每个人心里面咧都有一忽叫年青嘅，任何时间、任何年纪，不过可能会随住某一啲数字上嘅增长咧，咁然之后大家就会觉得，诶、哎，我都系将嗰忽年青，不如放低佢啦咁。咁但系跟随住我哋嘅嗰班听众咧，可能都同我哋一样，打死都唔会放低。其实有阵时 keep 住呢颗心咧，我觉得咧你系更加容易可以感到快乐嘅。 年少多好，顽劣多好，不甘安于封建制度里，迷信上街真理会达到，旗帜高举，群众声讨，不惜牺牲一切去上诉。权贵的想法太俗套，只可惜生活是一堆错字，只可惜生命是必须妥协。年少多好，贫困多好，一蚊积蓄足以快乐到，廉价吉他抒发我暴躁。财富得到，年岁不保，捐书不必讲究有回报，人世间总会有结束。只可惜生活是一声发笑，只可惜生命是一声抱歉，怕最多。 真心觉得咧，如果大家肯喺一日廿四个钟头里面攞两个钟头嘅年轻出嚟咧，你哋嘅生活咧系会过得更加开心噶。 年少多好，朋友多好，一番争执不会有被告，游戏竞争不会记入脑，年岁增长无法修补，青春的诗总会。时间多恐怖，如果命运能选择，十字街口你我踏出的回眸无用困惑，如果活着能坦白，旧日所相信价值今天发现还未。残酷抉择，流沙。 众嘅留言咧，即系其实都几绝核噶，例如系嗰啲永远怀念啊嗰啲。 喂，好多好多阿古老古明华嗰啲挥手相啊。 其实嗱，我中意，我中意，我真心讲我中意啊，即系嗰啲咩一路好走嗰啲，我系中意嘅。点解咧？即系我觉得咧，年青冇包袱，其实就系呢啲咯。即系你知我玩得，我又知你玩得。咁就啱 channel 咯，所以咧令到我更加费解嘅地方就系有好多，即系我就话喺出面我哋可能见到啲听众，咦佢哋嘅样啊，从外表睇大过我哋，咦原来佢哋都玩得噶，如果佢哋唔系玩得，佢哋嘅接受能力唔强嘅，佢哋唔会包容到我哋噶，系咪先？所以好开心嘅就系大家都会同我哋啱 channel 啊。好啦，呢首歌咧都要讲嘅，因为即系我谂我服役咗喺港台应该七年咯，好似系咪？加埋星期六咁上下，我即系 exact 嗰个时间唔系好记得吓。咁但系咧喺呢七年里面咧，即系好多人都会话，而家啲歌唔好听啊咁样。咁但系咧，我都闹到好多好歌，我自己系中意嘅。咁而如果要讲最中意，我真系够胆讲系呢一首，因为唔知系咪同个电视剧又有啲拉楞啊嘅关系啦，咁所以更加有感情喺度。年少无知，我咧最近真系经常咧上去啲网站嗰度睇翻佢哋攞奖嗰啲片，好好睇。 本地艺术家同收藏家嘅藏品，重开初期将会有11个展览。预计大部分免费入场。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同时高空扰动正为广东内陆带嚟骤雨同埋雷暴。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今晚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颇大，有几阵雨，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50点，升274点，总成交金额1,095.4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0点，升9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06点，升3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1蚊，升7蚊；建设银行6.71，跌0.1。中国平安87.8升2.5元，融创中国39.1升4元，华夏沪深30045.95升1.85，工商银行5.72跌8仙，德博国际5.6跌9.4，南方 A50 14.68升6.2，安石 A50 14.6升6.4，招商银行37.9升4.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10.22，瑞士法郎7.882。澳元5.567，加元5.844，新西兰元5.336，欧元8.8147，每百日元对港元7.0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631。日经平均指数报21,205点，升172点。港金现价报12,090蚊，跌178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8.48美元，卖出1,288.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lice 讲单封路先啦，受到突发事故影响，而家西洋菜南街介乎奶路神街同埋亚街路街之间一段啦，全线需要封闭。咁就系因为突发事故，而家西洋菜南街介乎奶路神街至到亚街路街嘅全线系需要封闭，揸车朋友啦，请你考虑改道行驶啦。在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学院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嘉华国际中心。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砵甸炸鸡一段挤塞，龙尾排到花园道近麦当劳道；校曲道去藏文方向仍然都系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几远；龙翔道去中环方向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都系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城市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路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培正道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弥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过栏。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最后，卫生署就提醒你，应该尽量利用假期多做运动，喐一喐，人都健康啲，精神都好啲噶。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在乎你。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香港电台、香港戏剧协会联合主办 第二十八届香港舞台剧奖颁奖礼，四月十号隆重举行。 获提名最佳男主角喜剧闹剧的包括 朱柏康、判死位出位三度公演《同流》， 辛伟强《公司感谢你》香港话剧团， 周志辉呈现香港话剧团。 听众可以上港台网站 rthk.hk 参与最佳男女主角竞猜游戏， 截止日期四月九号下午一点。 你呢几只嘢啊，转班房都唔话俾我呢个班长蔡一杰听。但系不过唔紧要，你转一个大啲嘅班房，转去一台，到时你唔好怪我手下留情啊！我继续会及住你哋几只嘢，继续做好啲。 留住手上的一封信，思芬。 大家好，我系思芬。正所谓每逢佳节倍思亲，所以希望守粉们在佳节的时候都可能会想起我。但是我经常都会记得在网上有一群疯狂的网民听众 fans， 他们叫做守粉，因为他们是会不断地跟节目主持人去互动、出铺和一起玩游戏，有时候还会串返主持人添。手下留情对于思芬来讲是一个充满着回忆的地方，也是一个充满着学习的地方，也给了很多机会思芬去认识一些真正好前辈的各路的英雄，无论是曾守明大哥啊、黄奕大哥啊，又或者是班长蔡一杰哥哥啊、重哥啊，这样对于思芬来讲可以跟他们一起共事过，或者叫做做下节目咁样呢，如果唔系手下留情嘅话呢，系应该呢一世都唔会做得到嘅一件事嚟嘅。另一方面呢，手下留情亦都系一个非常之有爱嘅地方嚟嘅。当年思芬仲喺手下留情服务緊嘅时间呢，咁曾经都有一啲唔开心嘅时候。当时队长送咗一本圣经俾我，亦都同我讲咗好多故事。这一些的而且确亦都在当时帮了我很多，多谢队长。而阿勤呢，更加是对于思芬的事无大小呢，亦都是有很多的提示，有很多的提点，所以我亦都是很衷心很衷心地多谢阿勤。而对于将来的手下留情呢，思芬是充满着期待的。最后祝手下留情鹏程万里，手粉们亨行勤都要健康平安。P.S. 我唔系冇嘢同阿何哼哼哥哥讲，不过我喺未能够一次过行翻晒麦理浩径一二三段之前，我谂我系唔够胆同佢讲嘢噶。而至于一哥啦，佢喺手下留情青出于蓝嘅表现，我当然系感到欣喜啦。而且佢之后仲可以每晚同我最喜爱嘅斌哥哥同埋灵王一齐做节目，我简直羡慕都嚟唔切啦。所以喺呢度，我祝一哥一切顺利，一路顺风啦！多谢各位。 问夜风踏遍几多长路，方可见到理想道？踏破多少波浪和荒土，只能含笑地停步。多过 再冲。 思芬哥把声唔得咁离愁别绪嘅， 唔系录嗰阵时候有啲嘢啊嘛。 但系咁，头先你多谢阿队长嗰啲时间个篇幅咧多过我，我而家条戏有啲唔系好 顺咯。Helen 姐，呢个系专登俾你噶，我要兜兜面翻嚟同你讲，多谢你 Helen 姐，听众们大家见面都系 Helen 姐。 好啊，咁啊，阿思芬一路陪住我哋一齐讲拜拜一阵间吓，我讲啊，咁啊到我讲啊，咩感言？ 食紧散水饼 嘅。哇，思芬咁啊，梳埋个头翻嚟先啦。咁啊，即系有咩感言啊？我冇乜特别嘅感觉，即系我意思咧，又唔需要话系好即系相春悲秋，咁我哋又唔系接埋啦，接咗就大件事啦。嗱，接就另一个讲法啦。 咁接要唔要喊噶？ 接就咩？因为我都经历过好多即系接啊。譬如我喺三環市，我最深刻嗰次就係我喺三環市嘅電台，我真係要跳槽嗰陣時，真係俾人挖角啊！當年咁啊，同我當年咧第一代做嘅兩位戰友咧，要分道揚镳，真係要接咗個節目去咗第二個台做咧。嗰陣時啊，真係好大嘅離愁別緒嘅。咁啊，即係今日就我哋調去時間，咁當然啦，亦都好唔捨得咧，即係三點至五點嘅好多聽眾。咁其實要多謝佢哋嘅，包括咧我哋認識咗好多世界各地嘅朋友啦。佢哋好好嘅，會喺嗰個時段咧 send 啲相俾我哋，話而家喺瑞士做緊咩啊，喺蘇黎世做緊乜啊，諸如此類啦。 同埋我哋一講，佢哋就即刻喐。 係啦，咁要好多謝，亦都多謝好多揾食車嘅司機，因為咧基本上我差唔多每日都有人報料咧，就話而家咧咩車牌幾多號嘅車司機咧就聽緊，咁啊多謝各位嘅司機大佬。 都要多謝啲報料嘅人。 係啦，有時行過無啦啦有個。司机大哥，你知司机大哥有公仔噶嘛？无啦，喂，hello， 会吓亲噶嘛？ 系啊，呢啲最好啊！我哋好多，因为我觉得多咗一班朋友，就好似识咗一班街坊啦。因为咧，以前喺我嘅印象当中咧，DJ 就系、是、哇，即系。高高在上，譬如我哋而家见到阿淑梅姐，但系淑梅姐你好，新哥你好咁样噶嘛。 纯粹系我哋冇讲换地位啫。 呢我明啦。咁啊，但系咧，我中意啲听众，喂，点啊，行队长，今日。抽女系啊，咁通常你都知道我平时咧，如果唔翻工，我都系咧，我又求其着件衫，求其着条裤行出街噶嘛。咁嗰种即系嗰啲头又唔系好梳嗰啲咧，咁但系咧，我又觉得啊，大家都惯咗噶啦，我哋嗰三只嘢咪就系惯咗甩皮甩骨咯。咁啊，我哋继续会秉承呢个风格，去到一台咧都继续系咁噶啦。咁啊，拜拜有好多个方法嘅。本来我有谂过播郑伊健嘅《动地惊天爱恋》过嘅，因为第一句吓、即系来到终结的一刹啊嘛。但系谂下唔系、哦，我哋而家都系笑住咁吓搬屋啊嘛。 最唔笑嗰个系思芬，佢真系好似好多离愁别绪啊。 一哥笑得最开心，走抢啊你几只嘢。 其实仍然怀念你温馨的爱，在天色一刻。寂寞还未有替代，仍是爱你，期望你会有不说自来。谁人能明白我？我将空虚掩盖，让悲伤忧郁痴情沉默到现在。明白现实是现实，明白总有意外。谁料我已永不懂再恋爱。你决心不再伴我吗？心笑在勾起，可否旧情复猜？难道你觉得不算 什么？知否我今天再次悄悄 独自抗拒？撒哟那那哦，撒哟那那哦，如茫茫匆匆的爱才现代， 我没法隐瞒，我未放开，但我却继续爱你，但你终不再理睬。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宝贝亲。 嗱，所以话入头真系唔好讲人啊，福梅姐听紧。 仲有啲入戏嘅司机都听紧， 好多排紧队入戏嘅司机大佬咧，都听住我哋啊，多谢晒你哋啊！ 但我想问嗰啲司机，唔知你哋有冇攞到啲 like 咧？而家又有人追，喂啲 like 点啊咁啊！ 多谢阿淑梅姐，我想问一下咧，你话嗰位伍先生系咪伍家廉前辈啊？ 我哋想约佢做访问啊！ 而你温馨的爱，在天色一刻会来到梦内，其实逐渐寂寞还未有替代，仍是爱你，期望你会有不说自来，谁人能明白我？我将空虚掩盖，让悲伤忧郁痴情沉默到。明白现实是现实，明白总有意外，谁料我已永不懂再爱。你决心不再伴我吗？心笑再勾起，可否旧情复猜？难道你觉得不算什么？知否我今天再次悄悄独自看海？撒哟那拉哦，撒哟那。匆匆的爱才现代，我没法隐瞒，我未放开，但我却继续爱你，但你终不再理睬。撒哟那拉哦，撒哟那拉哦，而为何心中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宝贝亲。心中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宝贝亲爱。 虽然咧有啲肉麻，但系呢四个字系送俾大家嘅，各位亲爱听众。 如果你送俾听众，我真系觉得你有啲 over 咯。 亲爱嘅听众。我哋成日都讲嘛，嗰啲亲爱啲听众啊嘛，系咪先？嗱，淑梅姐，阿勤话咁样话我肉麻喎。 唔系啊，淑梅姐，淑梅姐系爱你啊。 哇！ 期间限定与游老师对话。 好，录音时间3月28号嘅凌晨12点几。好啦，暂时咧应该话系最后一集咧与游老师对话啦。咁啊，请问你啊，即系做咗呢个嘅环节都差唔多2年啦，你有咩感受呢？ 呢、这个节目咧。据我所知，我有啲朋友啊咩啦， 唐太啊嘛， 唐太，而家又多几个啦。 哦，系。 佢哋个都知，系你孙嚟噶。 哦， 佢哋即系好捧场。 哦， 个个都几中意。好似个唐太咧，佢话佢朝头早就一路开住收音机开到夜晚。 哦，即系二台嘅 fans 嚟嘅。 系啊， 佢哋有冇认得你把声啊？ 初初个个都冇。 系，咁跟住咧。 后尾好多人都认得我嗰把声。 哦，有冇、啊、有冇试过喺街俾人认到咧？ 街反而冇，因为我街好少撞到嗰啲相识啲人。喺超市里边我就系会。 哦，喺超级市场有人认得啊，即系认得你喺电台嗰度咯。 系啊。 哦， 佢话阿姐嗰、那个手下留情，因为佢啲又系鲗鱼厂呢度。 系系。 佢咧又系两公婆好中意听你哋嗰个手下留情个节目， 系系系。 佢话嗰把声咧好似你哦。 哦， 系啊，因为佢同我有啲熟噶嘛，有时喺超市里边，佢系里边嘅理货员啊嘛。 系。 咁啊，有时会倾下偈。 系。 嗰把声好似你，有几个。 咁你有冇应咧？ 我咪認咗佢咯。 哦，認咗佢嘅。哦，咁啊，有咩嘅感受咧？去到最尾一集啦。 就呢個手下留情咧，即係呢個節目係兩個主持人，即係兩個老細， 係兩個老細 長輩， 係 前輩， 係 即係就對於阿一咧就好關照。 係係係， 我喺呢度表示多謝。 係多謝多謝， 一路以嚟都。一路都是这样，你自从入了这个节目之后呢，他们即今关心你，今关照你，今培养你，你先有今日的成就。 哦，果然是读书人，懂讲嘢你。 即应该要多谢他们。 是。 还有陈伯呢，又咁爱惜你，成日都送嚟俾你食。 是。 咁所以我喺呢度咧，再一次多谢，多谢佢哋。 系你话得闲要 系啊，因为即系因为我屋企有一张你哋嗰个太阳计 划，哦，太阳计划2016喎， 系啊，咁有一张明信片咧， 系 有 张 postcard， 我就摆喺个茶几， 系， 所以我就知道呢两个 系咩样，哦，知道队长同阿勤咩样啦， 啊，梁丽勤啦，一个刘伟恒啦， 系 啊。佢個樣單坐嚟未見過面， 係 陳伯嗰把聲咧，佢講嘢又係好叻， 係 好搞笑，咁我都好中意聽佢個佢講嘢，所以通常逢星期五咧，我都會 開嘅開收音機， 即係會開收音機聽， 係係， 同阿包包問頭好有禮貌， 係係，咁啊想 即係就我希望有朝一日，即 係 有時間之下。同佢哋飲餐茶， 哦，飲餐茶， 啊，即係見下面 啦。你唔係中意食放題多啲嘅咩？ 唔係嗰啲玩嗰啲，係啊！我一年差唔多食十次都有。啱啱去咗三日旅行，又食咗翻嚟啦。 點止食十次？你一個月都食兩次啦。 因為我表妹成日請我去食。 好啦，咁啊，問下你覺得做咗即係呢個環節兩年啦， 啊， 有冇同我感情好咗咧？ 都有进展啦， 哦，有 都有好啲啦，吓 系， 但你仲有好多需要改进嘅地方， 系 系，你个性格就已经系改变咗好多， 温和咗， 哇，温和咗，但仲有因为我不方便喺呢， 我唔方便透露， 所以咧，即系从你入咗呢个节目之后咧， 系。 佢哋都成日提點你，我喺嗰度都聽 到。係係，你都話阿勤鬧得我啱啊嘛。 係啊，佢都好多時都，今好似今日佢都話，你同你啱啊，又冇大家關係又冇好啲啊，乜乜乜，我就知道佢哋成日提點你，亦叫你要敬老。 係敬老。 阿嫲關係搞好啲。 係係係。 阿嫲係識你哋。 好好 啊， 好。 所以我喺度再次多謝佢哋兩個前輩。 哦，好啦，咁啊， 又嚟咁多， 系啦，好啦，佢哋咧有样嘢咧就叫我咧即系帮手问你嘅， 嗯， 就话如果迟啲过到一台咧，间唔中即系你倾两句，录几句翻去，有冇兴趣咧？哦，好，好啦，咁啊，到时大家就知道究竟有冇机会啦，哦， 系 啦，好好，多谢你接受访问， 多谢你接受。再也不分你与你，有浪有风来，不舍不弃，每一明天也尽你。 未懂占卜，也不懂命理，却可先知我们同步注定了不起，令我不普通，变得坚毅无忌。幕后有一个最大原因，因为你。回望向将找到你，我所顾，我所期，全部喝彩因你起。你是我将来不舍不弃，我的明天创自你。没 仰天观星，看星收日记，无问狮子相迎，前面有没有惊喜？一早知几多风趣如飞，活着也很快乐，自寻到并常对他偏爱，天有我的爱人，有他不再觉得生命无奈，感慨。 哇！有听众问啦，阿游老师咪讲粗口喎，你 good 佢喎， 留翻个 hook。系啦，留翻条尾喺度，咁都要问过相关嘅部门啊、管理层啊，究竟呢件事 由老师出咗啲街， 容唔容许啊嘛？ 系咯，哦系咩？ 咁啊，究竟佢咪后系点答咧？我都唔答啊，系啦，大家自己估下啦。 哦，即系究竟阿游老师会唔会出现喺我哋一台版本嘅《生活流程》咧？而家系一个未知之数嚟噶。 系，大家听住就知噶啦。 系，咁啊，另外咧，我发现今日咧就由于大家咧就一路咧就喺度关注我哋啲派散水饼啊嗰啲片段啊，或者我哋嗰啲合照留名啊，但系都冇人估嘉宾啊。 系啊， 下个星期仿佛真系以为我哋冇嘉宾一样啊。 系，好惨。 我哋系有嘉宾噶。 喂，另外仲有一样嘢要讲嘅就系咧，即系我一讲话中意听，即系嗰啲咩永远怀念一路好走啦，就好多 RIP。出咗嚟啦 嚇，有笑喪啊而家 ，SONG 啊，係啊， 跟住仲有另外一樣嘢就係有個聽眾咧就話：喂，你一陣間做完節目出咗去 ，William 話出咗去唔好擰轉頭啊！ 我哋擰歪面啫嘛，擰個隔離房嚟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自愿医保计划下星期一正式实施，有25间保险公司参与，一共38个认可产品获批。保费方面，现时获批的标准计划产品以所有年龄计算的平均保费每年是4000元，比局方前年估算的4800元为低。其中20至24岁平均保费2000元，40至44岁平均保费3900元，60至64岁系9800元。自愿医保计划嘅认可产品特点包括保证续保至到100岁，不设终身保障限额，保障范围包括投保时未知嘅已有疾病同埋非手术癌症治疗等。投保人可以就保费申请税务扣除，保费嘅扣税上限系8000元。港铁两列列车上星期测试新信号系统期间相撞，令荃湾线中环至金钟站服务暂停两日。港铁因应事故，会在5月11日至13日，即是周末周日和佛诞公众假期，提供大约半价的车票优惠。港铁主席马时亨解释，若果在工作日提供大约半价优惠，担心会令平日乘搭其他公共交通工具人士转搭港铁，导致更加挤迫，引起安全问题。强调有关决定并非为钱，纯粹考虑对市民的影响。被问到港铁加价之后会否提供多些优惠，马时亨说稍后会公布优惠的措施，现阶段不便透露。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说，今日会去信政府，要求在全港18区的普通科门诊设立服务中心，为怀孕妇女和有未够1岁婴儿的家庭进行麻疹疫苗注射。如果政府担心疫苗不足，可以先为相关人士验血，然后再打针，否则估计会有10万个家庭处于高危。郭家麒又建议，孕妇和屋企有1岁以下婴儿的家庭，现时应该减少外出，避免去机场。家用亦都应该减少去人多的地方，或者出席同乡的集会。马尔代夫最高法院下令释放被控洗黑钱的前总统阿明。最高法院在裁决中说，若果案件仍然在调查过程中，对疑犯的最长羁押时间是30日，检察部门可以额外申请羁押多15日，但检方未能够提供延长羁押的充分理由。马尔代夫刑事法院上个月下令还押涉嫌洗黑钱的阿明， 据了解，阿明原本被收押在马库斯监狱，其后因为健康理由转为在屋企软禁。在2013年至去年，出任马尔代夫总统的阿明，在当地银行的账户已经被当局冻结，据报存款额近650万美元。阿明否认自己有任何不当行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听日雨势减弱，朝早能见度较低，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2至26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听日稍后转吹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雨，天气稍凉。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051点，升276点，总成交金额1,222亿4,000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0点，升9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906点，升36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61蚊，升7蚊；建设银行6.73跌9仙；中国平安87.9升2.15。融创中国39.1升4，工商银行5.75跌5仙，华夏沪深345.9升8，德宝国际5.61跌9.3，南方 A 5014.66升6，友邦保险78.15升1.75，系安石 A 5014.58升6.2。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5，日元110.82，瑞士法郎0.996，澳元0.709。加元1.343，新西兰元0.68，人民币6.718，英镑对美元1.302，欧元对美元1.124。日经平均指数报21,205点，升172点。港金现价报12,082蚊，跌186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288.89美元，卖出1,289.1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lex 讲单意外先啦，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近住丽港城对开有交通意外，要大车多，揸车朋友经过请你小心。咁就系观塘绕道去东隧方向近住丽港城对开有交通意外，要大车多繁忙。另外，继续喺封路方面提提大家，西洋菜南街因为有突发事故，而家西洋菜南街介乎奶路臣街至到亚基路街之间一段咧，全线系需要封闭。咁就系西洋菜南街啦，因为有突发事故，而家介乎奶路臣街至到亚基路街之间嘅一段全线系封闭。喺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收费广场受车多影响，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开始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借收费广场对车段比较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排到嘉华国际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金钟道近力宝中心，下角道去上环方向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菲林明道，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东山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车多繁忙，龙尾近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方向，龙尾富山道桥底；亚基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段车多，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方向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挤塞，龙尾排到芜湖街；观塘绕道西行落九龙湾嘅支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观塘码头。有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去屯门、朗天路榕苑路桥底去天水围，以及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停车熄匙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在乎你。 王太，多谢你成日来探我，仲请我饮汤。 横店报开，隔篱邻舍使乜客气啊？陈伯，你喺嘉年华会嘅魔术表演好精彩喎。 扮街坊上面啫。 可以帮到手又氹到大家开心，真系好满足。 咁迟啲，我哋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预埋你噶啦。 好啊，大家互相照应，我哋班老友记都开心啲。 咦女， 二台通识六十秒， 阿女啊，你教下我呢点样上网揾资料得唔得啊？ 阿爸，你咁好学嘅咩？你想知啲乜嘢啊？系唔系想知道老人中心有咩活动呢？ 唔系啊，我想知道咧自己存钱嗰间银行系唔系属于存保计划嘅成员银行啊？ 哦，咁样好易啫，只要啊我喺存款保障委员会网页啊，就会睇到计划成员嘅名单啊，上面咧有齐晒咁多间成员银行嘅资料噶。 系，咁你教我响边个网站可以揾到啊？等我教埋呢隔篱屋阿陈伯啊嘛。 嗱，你可以咧去存保会嘅网站www.dps.org.hk， 唔识上网嘅话咧，可以致电存保会热线1831831噶，会有专人解答你嘅查询噶。 以上资讯由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曾志豪、桂花田。 二台通识六十秒。 各位听众，陈伯有嘢讲。 今日我哋嘅开始咧，就嚟一个特别啲先。我讲咩，你讲咩，你跟住我。哇呼！ 哇呼！ 好啊，好。你好啊。 喂，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陈伯咧，今日咧， 你唔好拍台先。你讲嘢讲嘢，你唔好啲手喺度拍张台得唔得？ 讲个变字。 点解要讲个变字啊？ 陈伯咧。不止一算啊！我相信有三年啦，有冇啊？ 我阵间帮你抄翻究竟有几耐啦。 同啲听众朋友咧喺空气中咧，大家切磋倾下偈。 你记唔记得你第一次登场嘅时候系搞咩噶？ 第一次登场咧，俾人哋偷拍，偷拍数银纸啊！过年啊，拆利是。 系 啊，咁啊一路一路俾个。 你点解会知道嘅咧？呢单嘢 系收尾知道啊嘛，知道咗咧。 边个话俾你听啊？ 唔知边个啦，唔记得啦。 总之无啦啦就知道咗。 咁啊，啲听众朋友啊，俾面啫，听下陈伯发下疯，讲下啲旧陈皮嘢啊。 系，搞到啲听众虚度咗几年嘅光阴啊。 咁啊系啊，唔好意思。 系啊， 不过大家都系倾嘅偈，有得笑，至紧要开心。 系啊，笑笑笑，世界更美妙嘛。阿 Lam 都咁讲啦。 今 part 咧就压轴好戏。 点解咁讲咧？ 啊，今日系29号啊，长长久久。咁啊，即系星期五啊， 星期五啊，系 星期五啊。咁我今日讲个变字，欲穷千里目啊，更上一层楼。阿陈伯有啲感触，感触咩咧？有日咧系星期六，无聊啦，咁啊搵陈仔，喂，同我上去最高嗰度打个冷啊，全九龙 最高 楼啊， 哦，那个大楼 啊，那个大楼最高嗰度望落嚟。咁啊，整个香港真系变得好靓。去完之后咧，跟住车我去山顶，哇！山顶望落嚟仲犀利，全个九龙香港一览无遗。 系 啊，咁啊嗱，讲完呢度咧， 吓咁啊讲完噶啦， 唔系讲完度先。 系、 咁啊，点解我讲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咧？因为我哋转去香港电台第一台啊嘛。 系啊，知唔知转咩时段啊？记唔记得啊？ 星期一至五晚黑8点至10点是黄金时间啊！ 哇，系咁你都知 道、啊。希望啲听众咧捧下我哋手下留情嘅场， 系 咁继续听啦，有好嘢听噶。 系 啊，变字就系咩咧？始终系要变下嘅。你喺第二台咁耐，咁啊转下第一台都好应该啊，系咪啊？ 系咩？真系。 咁你哋听众又可以夜晚黑食完饭，咁啊扭开个收音机。听下陈伯发个疯都好啊！讲完呢度咧，咁啊喺第一台见咯，我就唔知几时出就唔知噶。 啊，系咩？ 系啊，因为唔到我话事。 吓、 啊，或者咧暂停一周都未定。 啊、你冇乱咁噏。 啊，或者咋 吓？系嗱喺度咧，你就真系要拉下票啦，因为咧阿子成啊，音乐情人啊，郑子成啊，咁咧佢同我哋咧就个时间啊，可以话系啊打到正啊。 哦， 佢喺二台，我哋喺一台。咁咧呢期咧，阿子成咧就系话佢喺佢个时段嗰度做咗14年噶啦。咁啊，希望啲听众咧继续支持佢。嗱，你咧就不如咧都呼吁下啦。你叫啲听众支持你啊。 嗱，我就呼吁下啲听众咧支持阿子成。 啊，唔系啩？ 跟住咧又要支持阿陈伯哋呢个手下留情，啊你情我有情，大家都有情噶嘛，系、哦、嘛？ 系 听唔听到啊？ 听到听到。咁啊，你又未知道自己有安排几时出嚟啦？ 我冇所谓啦，我随传随到， 任何形式都 OK 系嘛？ 系啦，乜嘢都得啦，我啲、哦、我啲就冇文化嘅， 系 就乱噏噶咋。 咁如果叫你去做 live 得唔得啊？ 啊， 知唔知咩叫做 live 啊？ 唔知喎、 啊。翻工啊，去电台嗰度翻工。 啊，咁又 做现场啊？ 啊，唔做啦。 啊，唔啊，现场唔做 啊？ 我哋呢啲咧唔系专业人士，噏几句就得噶啫。 咁如果叫你逢星期五夜晚黑翻去噏几句，咁、啊、你制唔制啊？ 翻电台冇必要啦。 系啊，你惊你自己讲粗口系嘛？ 诶、啊，冇粗口，阿陈伯就唔讲粗口。 冇错，系、 啊。真系唔讲粗口。 个女就比较难口。 烂口都唔讲啊！ 系 啊，你知啊，年纪大， 系即系费事咁样就 教坏啲仔孙啦， 仔孙系 嘛，要俾个榜样啲后生噶嘛。 啊，我知道你头先话讲个变字，我仲以为你讲嘅讲啲咩变变变就骗骗骗，即系裸聊嗰啲啊。你知咩叫裸聊啊？ 唔知， 迟啲话你 听。第一台到香港电台一台嗰阵时，黄金时间见面先嚟倾下咯。 哦，好啦好啦，咁你唔系、啊、你早两日你又话要点唱俾阿听众听，啊、你点首咩歌俾听众？ 嗱、啊，我就咁啦，啊喺二台啊最后噶啦，不如咁咧，大家开心下咧。 啊， 不齐齐嚟共唱嗰招嘛？ 你再唱多两句咧，听唔到。 不齐齐嚟共唱啊！哎、化照照跌几两啊！喂，最好整翻杯佛跳墙。 唔、哦、好意思啊，各位亲爱听众，啲歌词错晒，同阿一差唔多唱出嚟。系啦，你想播佛跳墙啊？ 系啦系啦， 九唔搭八噶喎。 啊，唔紧要啦，开心就得噶啦。 哦，好啦好啦， 今日再见啦，后会有期啊。 系啦， 拜拜， 多谢你接受访问啊。 拜拜拜拜拜。 咁啱有叉捞砌共赏，两份埋谈共香，化照跌几两。盼来寻乐昌，跳舞佛跳墙， 闻 得琴桂香。计起就完全唔系贵，似土啊能润肺，包身问广计，发财同玉圭，配料乐都齐。茶辣椒確是衣身硬有樣，一於穩手搶，完全不易傷，我福大家 享， 使乜咁緊張，成班有一尾釘，琴琴車一尾釘，不怕肚脹，佛跳牆 問 得咁貴香，佛跳 牆，佛跳牆， 跪到搖撞香，正宗佛跳牆， 佛跳牆， 燜得咁貴香，見到佛跳牆， 佛跳牆， 跪到搖撞香，超級佛跳牆。 各位聽眾，劉偉恆搞搞陣之新手爸爸學做嘢。 手下留情，陳伯由老師問頭包包。 好啦，我哋今日咧，哇，好犀利，有四个小朋友喺度讲嘢。Hello， 你系边个 ？Hello， 我系刘码头。 你咧 ？Hello， 我系刘包包。 你咧？ Hello， 我是刘志伦， 我是刘志柏。 系啦，咁好啦，馒头啊，你解释下先。头先讲呢个拍拍系边个嚟噶？ 系我个哥哥。 咁呢个琳琳咧？ 系我个姐姐。 系啦，哇，今日好犀利，有四个小朋友喺度，有两个咧就系馒头包包嘅堂哥哥同埋姐姐嚟噶。你哋喺边度翻嚟噶？ 呢个。 你知唔知而家我哋做紧咩啊？ 倾紧偈。 系啦，你咧中唔中意同阿馒头包包玩噶？ 中意。 点解啊？ 因为咧佢个屋企有好多嘢玩。 系啊，咁啊，琳琳咧，你中唔中意同妹妹玩噶？ 中意。 点解啊？ 因为佢有好多嘢。 耶，好多嘢！你喺边度翻嚟噶？ 美国。 美国啊，咁你系咪第一次见佢哋两个噶？ 系啊。 系啊，觉得佢哋两个点啊？ 我觉得佢好 cute。 馒头咧？ 我觉得佢中意男仔嘢。 哦，佢中意男仔嘢，点解咧？ 因为佢中意玩车车咯。 哦，系喎，喂，咁你哋四个咧，今次咧系第一次一齐见面，你哋系咪一齐玩啊？ 嗯， 玩咗啲咩啊？ 玩咗波波，而家玩紧车车。 咁啊，馒头包包，你中唔中意见到哥哥同埋姐姐噶？ 中意。 系啊，咁啊，不如咁啊，你哋有冇一啲歌咧系一齐识唱噶？过嚟啊，你过嚟唱，准备 one two and three。 Row, row, row. 咁你不如你话俾我知你攞咗啲咩玩具咧，同佢哋玩啊？ 车车。 仲有咧？ 细路鬼玩咗泡泡操。 哦，有咁多嘢一齐玩啊！咁我而家问你一个问题啦。咁啊，请问啊，哥哥系爸爸嘅边个啊？ 系爸爸嘅弟弟嘅仔仔。 系啦，咁馒头系你边个嚟嘅？ 妹妹。 佢系边一个嘅女女啊？系你嘅边个嘅女女？ 白凤个女女。 系啦，好识喎。喂，点解咧？你喺美国生活咧，你啲中文都咁好嘅？ 因为咧喺屋企净系讲中文。 哦，你同边个讲中文噶？ 全部人都系。 包括咧？ 屋企妈妈。 仲有咧？ 爸爸。 仲有咧？ 妹妹。 仲有咧？ 不过从妹妹讲英文。 哦，你同妹妹讲英文嘅，咁你识唔识咧写自己嘅名噶？ 中文。 系啊。 唔识。 唔识噶，你唔识写系咪个刘字系咪好难写啊？ 系。 系啊，哦 ，OK。啊，系，讲咗咁耐咧都冇问，咁呢个哥哥你今年几多岁啊？ 七岁，就嚟八岁。 姐姐咧几多岁啊？ 六岁。 六岁啊，咁即系你咧就系大过馒头嘅，你几多岁啊？ 四岁。 所以咧包包就系最细嗰个啦，系咪啊？咁你哋个个咧都要锡包包噶，知唔知啊？ 点解佢叫包包嘅？ 你睇下佢块面似唔似一个包包啊？ 似啊。 似啊，所以佢咪叫包包咯，系咪啊？好啦，另外一样嘢咧，我发现咧，原来咧呢两个妹妹咧，佢哋咧都有一样嘢系共通嘅。你中意扮咩啊？ 公主。 你中意扮咩啊？ 公主。 系啦，原来咧一个姐姐同一个妹妹咧都好中意扮公主。咁你中唔中意化妆啊？ 中意。 你咧？ 中意。 系啊，其实咧而家咧小弟咧就喺屋企啊凑紧四个细路噶，简直系汗都出埋啊！咁啊，好啦，咁你哋一齐咧同大家讲声。拜拜。凑住嗰四件嘢啊，真系声都沙埋啊！啱啱亦都咧喺度咧，即系借少时间，我哋要多谢咧。我其实咧，除咗好多听众之外咧，我哋都认识咗好多咧，就系圈中嘅好友嘅。咁啊，今日咧都有听住，譬如啊丽莹姐啦，头先讲个淑梅姐啦，何婉莹又听紧啦，咁啊好多嘅头先系威利哥哥，系啦，仲有钟志光亦都其实都听紧啦。咁啊多谢，系啦，好多圈中嘅好友咧，就因为手下留情，我哋就认识咗啦。咁啊呢份情谊咧，我哋继续延续落去噶。好啦，咁我哋要。点都要宣传下我哋自己嘅节目嘅系咪？ 系啊，因为咧，其实咧，我哋咧，呢、這个广集。 交朋結友，哇，好複雜呢！ 廣派英雄帖 係啦，咁啊交朋結友都係我哋嘅一個好重要嘅， 因為好多人仲未集到啊， 生活嘅部分嚟嘅。咁啊嚟緊咧，我哋會即係都收集一啲嘅朋友啦，係咁啊就梗係會喺一台嗰邊出現啦。咁我哋收集到啲乜嘢朋友咧？不如系咁依晒一晒个栏啦！ 手下留情，节目巡礼 系啦，不如试下晒个栏睇下。 手下留情，乔迁大晒栏，四月嘉宾阵容，问你啱唔啱？ 好戏之人，从歌刘从人。 大时代，哇！好多嘢讲喎，咁样搞法。 爱几深，怨几深，韶华去。 电视台御用巴辣工人爱姐梁爱， 是他也是你和我。 狂潮我做工人，呢、這个工人嗰阵时值100万嘅，阿石坚林遣散我都俾100万我。 吓， 狂潮你 知唔知？唔系狂潮个剧情 啊！ SLP 风暴逐一卷起，香港胜在有六叔，导演林德禄。 你找啲议员办下 CC 都 check 下佢有冇案底啊？我曾经有一个，哇，咩刑事？哦，原来是交通意外，交通嘅，哎，冇事冇事。 出轨，出轨，最终真理必要彻底。 边度都有阳光。呢度有范逸敏。 难忘是在那快乐一时间。低声说是。 我拍咗两个噶，个饮品广告。 即系阳光。 边度都有系啦。 因为第一代我系同郑伊健一起拍，咁就系我做情敌打嚟打去 啦，系啦。 但系我又谂唔到佢第二代去揾再揾我，即系都几 surprise。 如阳光，你将痴心亮起，我已钟情于你。 无论有冇阳光，都测住个天。前天文台助理台长武测天梁荣武， 关于理事力场嘅，一路你哋都唔问，我就一路储住。 咁啊，对于理事力场呢单嘢，武哥有咩睇法咧？ 即系当然呢个系我哋打工仔。嘅一種所謂情緒發泄啫，係咪？即係大家都知道呢個唔係真實嘅事㗎啦。 風雨中，仍然懷念你；風雨中，回頭尋覓你；風雨中，叫喊你彷彿已風。 嘉賓陣容強大，出場次序不分先後。 四月新時段新地步，香港電台第一台晚上8点至10点。继续一齐手下留情， 风雨中仍然怀念， 有啲未录添啊， 系啊，我喺度讲先， 系好劲啊！ 四月一号一个， 四月四号一个， 四月十一号仲有一个。 四月一号嗰个咧 ，tips 系佢揸住42张经。四月四号嗰个咧就人人食叉烧包都惊佢， 跟住就四月十一号嗰个咧 就男人最痛。系佢个名系男人最痛，系啦，几时报新闻嘅？ 你估嗰度啊？ 吓，唉，梗系啦，哇！啲阵容好似仲劲过以前啊，我觉得。唉，42张经，你自己估下边一个揸住啊？当年 张敏系嘛？佢真系过星爷嗰个版， 系我电视版嗰个， 或者绝情谷啦，系咪啊？ 绝情谷就明啦，系啦，好啦，咁啊。再几耐而家？咦，我哋好似咧嗰啲过年倒数啊， 几多个人估中都冇得到， 系冇人估啊，算啦。 系啦，嗱咁啊，即系嗰啲过年咧，我哋都会倒数嗰啲啦。仲有几多啊？仲有3分钟系咪？而家 系 好啦，咁我哋应承咗大家要播歌噶。 系啊，头先有人追究啊。 好啦，嚟啦，我哋应承咗 L 老板。嗱，佢都系我哋其中嘅嘉宾嚟噶。 系啊，可以咁讲，可以 录咗啦，录咗啦，已经 系啦。我哋有啲嘢好玩嘅。有嘢好玩，梗系要预埋 L 伯啦。 系咯，多谢晒 L 老伯，阿欣会睇住你噶啦。 念当初欢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 但今天想叙述一番，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赶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相逼，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为今天相聚饮此杯，要醉的继续醉，为今天一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 阿一娜，你要讲咗拜拜先啦，阵间个尾舞你 讲啦。我想同阿一一齐讲啦，跟住嗰条队啊。 好啦，我哋下星期 咧同阿一喺度讲拜拜啦。 我哋下星期一咧继续喺二台再见啊。 系啊，我四月六号吓。 系。阿一哥咩啊？讲埋你个节目名先啦。 逢星期一至五啊，晚上十二至二嘅师兄祠堂，仲有星期六 有啊， 系呢个好紧要啊。星期六二至四，我是你的后援会， 继续俾你公器私用啊嘛。 系星期六啊，夜晚十至十二啊，周末有。情人私分 Kitty， 系 跟住我哋会打电话揾你噶啦，系嘛？ 多谢多谢， 系好。 为今天相聚饮此杯，要醉的继续醉。为今天一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为今天一别竟不知。那天再重聚，那天再重聚。 各位听众，我哋今日喺 香港电台第二台，下个星期一我哋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拜拜， 多谢。